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34集，筹谋。葛青青正吸着烟枪，他以前待在锦衣卫里是不抽的，但在决心筹作时少不了这些，此刻嗯一声转头呼出烟雾，对徐礼道： 哎，现在生意不好做，各地盘查的严，我们不走传承就得走敌城，大祸过境税太高了，早歇了发财的念头啊。 他说完又感慨道： 还是兄弟们好，跟着朝廷准没错，我看着也威风。 哎，葛爷是来的少。 徐礼坐着烟枪， 有些龟儿子仗着几个臭钱，眼睛长到头顶上，根本不把我们当个人看，过卡呼来何去的，糟蹋我们的事多着呢。 徐礼说的话真假参半，收税银是个肥差，成日打交道的都是各地商贾，又占着天子成都的尊贵，闹事的人少，稍微懂点事的都会主动孝敬他们，所以能站到关卡这里来办差的徐礼一般是上边有人照应，但也确实偶尔遇上像西施这种，那是肯定招惹不起的。葛青青冲小吴招了下手，示意他把货带进去。 兄弟都辛苦，那就这么着，我在东龙烟雨楼设宴等着，兄弟几个摘了腰牌就径直过去，咱们到时候好好喝一顿。 葛爷爷忒客气了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 葛青青笑了笑，跟着商队进城了。小吴牵马绕过来。 哎，青姑，请他们干什么呀？都是些小素素，还贪得很。 主子说钓鱼。 葛青青把指尖捏着的铜板扔给小吴， 不下饵怎么钓得着？ 城门关税是户部之下的去渡税服司管理，徐礼不入流，全凭后边的官员作保，他们在这里吃银子要斟酌轻重，像葛青青去年走的大批货物，动辄几千两的私税，徐礼哪有胆子独吞，都只敢贪掉零头，大头还是得给上面的老爹。葛青青此次回都就是奉沈泽川的命令来钓这些老爹的。葛青青看着碧瓦负心血，拍了把小吴的后背， 走，先去把咱们的老宅拿回来。 姚文玉的病不见好转，药吃了几碗也没用，这日趁着锦衣卫试马的机会才到外头来吹吹风，费上心细，在沈德川吩咐前就备好了屏风，又在棚子底下供上了炭盆，务必让先生不受冻。沈德川看萧迟也站在最前头，跟海日果说着什么，他目光没挪开，只是稍稍偏了些头，跟姚文玉说： 葛青青在绝西待久了，他还是想家的，他是去都出身，家里边还有亲眷呢。 府君的耳垂成影皎洁，玛瑙随着动作微晃蹭在毛领间，显得惊心动魄，它适合红色，那些白球淡掉了眉眼的浓丽，在必要时候显得太过亲和，只有红色才逼得出锐利的芒，这是个磨锋的过程，它做得越高，那些藏掖在深处的锋利就越明显。 去都税府司里主持的都是世家官员， 姚文玉不肯在外人面前流露半分羸弱，因此盖着毛毯看着精神上足。 府君要葛青青从这里下手，可以借用西红勋的旧故。 那可不成。 沈泽川看着海日谷上马，另一端的锦衣卫也上了马，费胜正跃身跟乔天涯说话，他继续说： 西红勋的旧故多半都跟薛修卓有牵扯，贤德年西红勋能入都，薛修卓费了大力气，这些人鱼龙混杂，用钱还要细细筛选。 潘令革职，梁崔山就是最有前途的棋子，要葛青青从他手底下开辟新路，只怕会赶不上丹城案。 丹城案我们插不上手。 沈泽川觉得腰间有什么在动，他垂眸看见虎奴在伸爪子够他的折扇穗子， 但是丹城案这场博弈，不论谁输谁赢，于我而言都没有好处。 我让葛青青回去都，不是想让他在丹城案里掀起什么风浪，而是等一个胜出者。 雅文玉没看到虎奴，他的目光被跑马场上的乔天涯带走了。中博锦衣卫的招募标准就是按照乔天涯来设置的，他今日一身劲装，俯身垂臂，把乱跑的丁桃拎起来扔给后边的古今，又用马鞭勾住了立雄的衣领也扔给了古今。 五月农忙结束， 杨文宇说着， 李北还在打仗，府君这是未雨绸缪。 农忙结束意味着耕耘等农事就此结束，内阁的压力骤减，有足够的精力开始跟中博及李北对峙。沈泽川要确保自己的线不会断，他今年得担着三方军粮供应，却在绝西失去了西家的铜矿，跟严和如谋划的柳州港口今年只有雏形，如果再受去都牵制，那交战地就变得危险起来。雅文宇看向沈泽川， 若是薛延青赢了，府君从哪里找他的弱点？ 唉，我找不到啊。 沈泽川晃着穗子， 早在去都的时候我就找不到薛延青的弱点，这个人没什么不能舍弃的，他从我手上劫掉了西红轩的银库，却还肯穿着陈旧的官袍在地方上跑外勤，我佩服他。 浪淘雪晶飞驰过场，爆出一片喝彩，萧迟也勒着缰绳隔着老远冲沈德川笑起来。沈德川眼眸里的寒意没了，他把折扇转了过来。 全城四野做得相当干净，我抓不到他，但是他不是孤家寡人。 薛修义摁着帕子擤鼻涕，他自诩是高洁文士，动作却相当粗鲁。他把官袍穿得邋遢，袍脚又黑又皱，如今薛修卓如日中天，薛修义却只混了个闲差。他早年把家产败得干净，现在吃碗铜板面都要斟酌再三。边上的同僚心里逆反薛修义，却不敢明面表露，只说 你病着呢，就在府里歇两日也不打紧儿，何至于强撑呢？哎，待会儿我给你找个大夫瞧瞧。 薛修义闻声觉得面上无光，他堂堂一个世家嫡子，搞得像是连枕巾都扶不起似的，于是揉了帕子高声说， 我府上有大夫候着，家里头何时缺过大夫，就是最近公务繁忙忘了这茬，今日回去就换过来给我瞧瞧。 同僚都知道他强装阔绰，穷得跟婆娘在家里成日厮打，丫头什么的都变卖了，他们含糊其辞地敷衍过去，不再管薛修义了。这会儿天都暗了，半差大院陆续走着人，薛修义坐在冷板凳上，面朝着炉子，想把湿掉的靴子烘干，结果蜡烛还被吹灭了。他又是锦衣玉食惯了，入寝都有丫头婆子陪着，怕黑，见蜡烛没了赶紧站起来急着往外走。院子里头站着几个同僚围在一块抽烟枪，盘算着一会儿吃酒。薛修义急急忙忙地走到门边上，听着他们说， 这事儿还瞧不出来吗？早听闻薛家带庶子极其苛刻，尤其是这位薛大。 同僚低声说， 永一年那会儿薛家老太也肯让延青大人跟学，就是因为薛大着实不是块材料，被长宗先生说是朽木教不了。 薛修义心凉了半截，他极好面子，当下瑟缩到门后边忍着羞，听他们继续说。 哦，所以如今薛延青不肯提拔他。 有人说， 搁在衙门里头混个闲差，月俸还不如外边要饭的多，他家要是像费氏那般承着爵位倒也罢了，可就是没有嘛。 我看薛延青保举都是翰林院清流，这些人大多是前些年春闱里的进士，经过殿试全是闲才，这薛大怎么提拔他懂个屁呀、啊！上回叫他整理旧案，一张纸还抄错八个字。 他们聚首闷笑起来。薛修以双手颤抖，他攥着湿袍子想奔出去怒骂这些背地里讥讽他的卑鄙小人，可是他早已不比当年，没了薛氏那份尊荣，靠着这点俸禄吃饭，再也不敢像当初羞辱潘令那般口无遮拦。薛延青算个什么东西？薛修仪伸着脖梗清脆一口，鄙薄庶子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哦。